播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污染扩散的气象条件持续较差。今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健康防护。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地有扬沙，霾天气减弱消散。今天中午中度重度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气温17到22度，相对湿度55%。今天下午中度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中度重度霾，偏南风二级，气温24度到20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4月2号11:33的37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第二季度的第一个工作日打开我们的手机，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道， 嗯， 时间过得很快， 嗯， 第一季度转眼就离开了我们。 是的，是的，是的。 第二季度就要来了， 已经来了， 一个假期就来到我们的身边， 哎， 清明假是吧？ 嗯， 这几天呢，就是天气会觉得会有一点点阴冷哈，看天气预报哈， 因为清明时节嘛， 对对对， 跟这个节日的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 是的，嗯，那这三天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到底去哪里玩，嗯，应该是国内走走一走，是不是？ 对，因为三天小长假的话，基本上就是国内来走一走， 嗯， 啊，好多的朋友可能就是选择在周边， 对， 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 是的，到底怎么玩的比较惬意呢？ 嗯， 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非常系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哈。 好， 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节目组为各位准备哪些推荐的清明去哪里玩的小小推荐。 好，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